第一百回，尽回东土，武圣成真。且不言他四种脱身，随金刚驾风而起。却说陈家庄救生寺内多人，天晓起来，仍至果窑来献，至楼下不见了唐僧，这个也来问，那个也来寻，俱慌慌张张，莫知所措，叫苦连天的道：“轻轻的把个活佛放去了。”一会儿家无忌将办来的品物俱抬在楼上祭祀烧纸，以后每年四大祭、二十四小祭，还有那告病的、保安的、求亲许愿、求财求子的，无时无日不来烧香祭祀，真个是金炉不断千年火，玉盏长明万载灯。不提，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，把他四众不一日送至东土，渐渐望见长安。原来那太宗自贞观十三年九月往前三日送唐僧出城，至十六年，即差工部官在西安关外起建了望京楼接经，太宗年年亲至其地。恰好那一日出驾赴到楼上，忽见正西方满天瑞霭，阵阵香风。金刚停在空中叫道：“圣僧，此间乃长安城了，我们不好下去，这里人灵力恐泄露无相。孙大圣三位也不消去，汝自去传了经于汝主，即便回来，我在霄汉中等你，与你一同剿之。”大圣道：“ 尊者之言随当，但武师如何挑的金蛋，如何牵的骏马，须得我等同去一送，烦你在空少等，两不敢误。” 金刚道：“前世观音菩萨起过如来，往来只在八日，方完藏数，今已经四日有余，只怕八戒贪图富贵，误了期限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师父成佛，我也望成佛，岂有贪图之理？破大粗人都在此等我，待交了经就来与你回向也。” 呆子挑着担，沙僧牵着马，行者领着圣僧，都按下云头，落于望京楼边。太宗同多官一齐见了，即下楼相迎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玉帝来也。” 唐僧即倒身下拜，太宗挽起，又问：“此三者何人？”唐僧道：“是途中收的徒弟。”太宗大喜，即命带官将朕御车马扣备，请玉帝上马，同朕回朝。唐僧谢了恩，骑上马，大圣抡金箍棒紧随，八戒沙僧俱扶马挑担，随驾后共入长安。真个是当年清艳乐生平，文武安然显英俊，水陆场中僧严法，金銮殿上主差卿。官文敕赐唐三藏，经卷元音配五行，苦练凶魔种种灭，功成金玺上朝经。唐僧四众随驾入朝，满城中无一不知是取经人来了。却说那长安唐僧救助的洪福寺大小僧人，看见几株松树一棵棵头距向东，惊讶道：“ 怪哉怪哉，今夜未曾刮风，如何这树头都扭过来了？” 内有三藏的旧徒道：“ 快拿衣服来，取经的老师傅来了。” 众僧问道：“ 你何以知之？” 旧徒曰：“当年师傅去时曾有言道，我去之后或三五年或六七年，但看松树枝头若是东向，我即回矣。我师傅佛口圣言，故此知之。” 即披衣而出， 至西街时，早已有人传播说， 取经的人是在方道，万岁爷爷进入城来了。 众僧听说，又急急跑来，却就遇着，一见大驾，不敢近前。随后跟至朝门之外，唐僧下马，同众进朝。唐僧将龙马与金蛋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御阶之下。太宗传宣，玉帝上殿，此座。唐僧又谢恩坐了，叫把经卷抬来，行者等取出，进士官传上。太宗又问，多少经书，怎生取来？三藏道，陈僧到了灵山，参见佛祖，蒙差阿傩迦叶二尊者，先引至真楼内赐斋，赐到宝阁内传经。那尊者须所人事，因未曾备得，不曾送他，他遂已经余了。当谢佛祖之恩。东行，忽被妖风抢了经去，幸小徒有些神通感夺，却俱抛掷散漫。因展看，皆是无字空本，臣等着经，复去拜告恳求。佛祖道，此经成就之时，有比丘圣僧将下山与舍卫国赵长者家看诵了一遍，保佑他家生者安全，亡者超脱，只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，意思还嫌卖贱了，后来子孙没钱使用。我等之二尊者须所人事，佛祖明知，只得将亲赐紫金钵盂送他，方传了有字真经。此经有35部，各部中捡了几卷传来，共计5048卷，此数盖合一藏也。太宗更喜，叫光禄寺设宴开东阁酬谢。忽见他三徒立在阶下，容貌异常，便问高徒果外国人也？长老俯伏道，大徒弟姓孙，法名悟空，臣又呼唤他为孙行者。他出身原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，因500年前大闹天宫，被佛祖困押在西番两界山池峡之内，蒙观音菩萨劝善，情愿皈依，是臣道比救出，甚亏此徒保护。二徒弟姓朱，法名悟能，臣又呼他为猪八戒。他出身原是福陵山云栈洞人士，因在乌丝藏高老庄上作怪，既蒙菩萨劝善，亏行者收之，一路上挑担有力，涉水有功。三徒弟姓沙，法名悟净，臣又呼他为沙和尚。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快者，也蒙菩萨劝善，并叫沙门。那匹马不是主公所赐者。太宗道，毛片相同，如何不是？三藏道，臣到蛇盘山应酬见涉水，原马被此马吞之，亏行者请菩萨问此马来历，原是西海龙王之子，因有罪也蒙菩萨救解，叫他与臣做脚力。当时便坐原马，毛片相同，幸亏他登山越岭，跋涉崎岖，去时其坐，来时驮经，亦甚赖其力也。太宗闻言称赞不已，又问远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？三藏道，总计菩萨之言有108000里之远，途中未曾计数，只知经过了14遍寒暑，日日山，日日岭，雨林不小，遇水宽宏，还经几座国王，具有照验印信，叫徒弟将通关文牒取上来，对主公缴纳。当时地上，太宗看了，乃贞观13年9月往前3日给。太宗笑道， 九老远射今已贞观27年矣，牒文上有宝相国印、乌鸡国印、车迟国印、西凉女国印、祭赛国印、朱子国印、狮驼国印、比丘国印、灭法国印，又有奉先郡印、与华州印、金平府印，太宗揽璧收了。早有当驾官请宴，即下殿携手而行，又问高徒能礼貌乎？三藏道：小徒俱是山村旷野之妖神，未安中华圣教之礼数，万望主公赦罪。太宗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不罪他，不罪他，都同请东阁赴宴去也。三藏又谢了恩，招呼他三众都到阁内观看，国是中华大国，比寻常不同。你看那门悬彩绣，地衬红毡，异香馥郁，奇品新鲜。琥珀杯，玻璃盏，镶金点翠，黄金盘，白玉碗，嵌锦花铲，烂竹蔓青，糖椒香鱼，蘑菇甜美，海菜清奇，几似天来江辣笋，树帆半上蜜条葵，面筋春树叶，木耳豆腐皮，石花鲜菜，蕨粉甘微，花椒煮菜服，芥末半瓜丝，几盘素品还有可，树种奇稀果多葵，核桃柿饼，龙眼荔枝，宣州简历，山东枣，江南银杏，兔头梨，真松莲肉，葡萄大，匪子瓜仁，灵米奇，橄榄林芹，平婆沙果，慈菇嫩藕，翠李杨梅，无斑不备，无见不齐，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家传，更有那美酒香茶与一齐，说不尽百味珍馐真上品，果然是中华大国一稀矣。师徒四众与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，太宗皇帝仍正坐当中，歌舞吹弹，整齐严肃，遂近月一日，正是君王佳慧赛唐虞，取得真经福有余，千古流传千古圣，佛光普照帝王居。当日天晚谢恩宴散，太宗回宫，多官回宅，唐僧等归于弘福寺，只见四僧磕头迎接，方进山门，众僧报道： 师父，这树头今早俱忽然向东，我们记得师父之言，遂出城来接，果然到了。 长老喜之不胜，遂入方丈。此时八戒也不嚷茶饭，也不弄宣头，行者沙僧个个稳重，只因道果完成，自然安静，当晚睡了。次早太宗升朝，对群臣言曰：朕思玉帝之功至深至大，无以为仇，一夜无寐，口占几句礼谈，全表谢意，但未曾写出，叫中书官朕念于你，你一一写之。其文云：盖文二已有相，贤父载以寒生，四时无形，前寒暑以化物，是以窥天见地，庸愚皆识其端，民阴动阳，贤者罕穷其数，然天地包乎阴阳而异时者，以其有相也。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，以其无形也。故知相贤可争，虽于不惑，行浅莫睹，在智有米，况乎佛道重虚，成忧控计， 红祭万品，典狱十方，举威灵而无上，亦神力而无下，大之则迷于宇宙，细之则摄于毫厘，无灭无生，历千劫而亘古，若显若隐，运百福而长今，妙道遗玄，尊以莫知其迹，法流战迹，亦知莫测其源，故知蠢蠢凡愚，区区拥彼，投其直去，能无疑惑者哉？然则大教之兴，几乎稀土，腾汉庭而矫梦，照东域而流辞。古者分行分迹之时，言未迟而成化，当常见常隐之事，民仰德而知尊，几乎会影归真，迁移月世，金融眼色不敬三千之光，立相开图，空端四八之相，于是威严广备，成禽类于三途，一训遐轩，一群生于十地。佛有经，能分大小之成，更有法传恶邪正之术，我僧玄奘法师者，法门之领袖也，又怀甚民，早布三空之功，长气神清，先包四忍之行，松风水月，未足比其清华，先入明珠，俱能方其朗润，故以智通无类，神策未行，超六尘而迥出，使千古而传访，凝心内静，悲震法之凌迟，七律玄门，凯身闻之俄谬，思欲分条振理，广比前文，结尾续真，开资后学，是以窍心净土，法由西域，成微远迈，策杖孤征，积雪尘飞，途间失地，惊沙西起，空外弥天，万里山川，博烟霞而进步，百重寒暑，蹑霜雨而前踪，承重劳轻，求身欲达，周游西域，时有四年，穷历异邦，寻求正教，双临八水，未到参风，入园旧风，沾其养意，诚挚言于先圣，受真教于上贤，探则妙门，精穷奥业，三成六律之道，持咒于心田，一藏百切之文，波涛于海口，源自所立之国无涯，求取之经有数，总得大乘要文凡35部，即5048卷，亦布中华，宣扬圣业，引慈云于西极，助法语之东陲，圣教去而复全，苍生罪而还福，使火宅之甘焰，共拔迷途，朗金水之昏波，童真彼岸，是之恶因业坠，善以缘生，生坠之端，为人自作，辟之贵生高岭，云露方得炫其花，连出绿波，非尘不能染其叶，非莲性自极而贵至本真，良有所负者高，则微物不能类，所平者静，则竹类不能沾，夫以慧目无知，由资善而成善，深乎人伦有时，宁不元庆而成庆，方即真经传布，并日月而无穷，景福遐富，欲乾坤而永大也欲。写毕，即召圣僧，此时长老已在朝门外候谢，文宣即入， 行俯伏之礼，太宗传请上殿将文字递于长老，览遍，复下谢恩，奏道：主公文辞高古，礼去渊微，但不知是何名目。太宗道：朕夜口瞻答谢玉帝之意，名曰圣教序，不知好否？长老叩头称谢不已。太宗又曰：朕才愧规章，言残金石，至于内典有所未闻，口占序文成为笔拙，会汉墨于金简，标瓦砾于朱林，寻功省律，面面虐心，甚不足称，虚劳致谢。当时多官齐贺，顶礼圣教谕文遍传内外。太宗道：玉帝将真经演诵一番，何如？长老道：主公若演真经，须寻佛地，宝殿非可诵之处。太宗甚喜，即问当驾官：长安城寺有哪座寺院洁净？班中闪上大学士萧宇奏道：城中有一雁塔寺洁净。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经各钱捧几卷同朕到雁塔寺，请玉帝谈经取来。多官遂各个捧着，随太宗驾幸寺中，搭起高台，铺设齐整。长老仍命八戒、沙僧牵龙马，李行囊，行者在我左右。又向太宗道：主公欲将真经传流天下，须当玉露副本，方可不散，原本还当珍藏，不可轻泄。太宗又笑道：哈哈哈哈，玉帝之言甚当甚当。随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欲写真经，又见一寺在城之东，名曰藤皇寺。长老捧几卷登台，方欲讽读，忽闻得香风缭绕，半空中有八大金刚现身，高叫道：诵经的放下经卷，跟我回西去也。这底下行者三人连白马平地而起，长老亦将经卷丢下，也从台上起于九霄，相随腾空而去。慌得那太宗与多官望空下拜。这正是圣僧努力取经鞭，西与周流十四年，苦力成途遭患难，多经山水受尊斩。功完八九还家酒，行满三千集大钱。大觉妙文回上国，至今东土永流传。太宗与多官拜毕，即选高僧就于雁塔寺里修建水陆大会，看诵大藏真经，超脱幽冥孽鬼，普施善清，将腾路过经文传布天下不提。却说八大金刚驾香风，引着长老四众连马五口复转灵山，连去连来是在八日之内。此时灵山诸神都在佛前听讲，八金刚引他师徒进去，对如来道：弟子前奉金旨驾送圣僧等已到唐国，将经交纳，今特脚旨，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职。如来道：圣僧，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，名唤金蝉子，因为汝不听说法，轻慢我之大教，故贬汝之真灵，转生东土。今喜皈依，禀我加持，又成武教，取去真经，甚有功果。 加生大直正果，汝为旃檀功德佛。孙悟空，汝因大闹天宫，压在五行山下，幸天灾满足，归于世角，且习汝引恶扬善，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，全始全终，加生大直正果，汝为斗战胜佛。诸悟能，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帅，为汝蟠桃会上酗酒戏了仙娥，贬汝下界投胎，身如畜类，幸汝既爱人身，在福陵山云栈洞遭孽，喜归大教，入无法门，保圣僧在路，却又有玩心，色情未免，因汝挑担有功，加生汝职正果，做净坛使者。 八戒口中嚷道：“他们都成佛，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？” 如来道：“因汝口状身庸，时长宽大，盖天下四大部洲，瞻仰五教者甚多。凡诸佛事，教汝净坛，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，如何不好？”沙悟净，汝本是卷帘大将，先因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，贬汝下界。汝落于流沙河，伤生吃人造孽，幸归五教，竟成加持保护圣僧，登山牵马有功，加生大直正果，为金身罗汉。 又叫那白马， 汝本是西洋大海广进龙王之子，因汝违逆父命，犯了不孝之罪，幸得归身归法，归我沙门，每日家亏你驮父圣僧来西，又亏你驮父圣经去东，亦有功者，加生汝职正果，为八部天龙马。 长老四众俱各叩头谢恩，马亦谢恩起，仍命接地引了马下灵山后崖，化龙池边，将马推入池中。须臾间，那马打了个展身，却褪了毛皮，换了头角，浑身上长起金鳞，腮颌下生出银须，一身锐气，四爪祥云，飞出化龙池，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。诸佛赞扬如来的大法，孙行者却又对唐僧道：“ 师父，此时我已成佛，与你一般，莫成还带金箍？你还念什么紧箍咒啃勒我？趁早念个松箍咒，脱下来打得粉碎，切莫叫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。” 唐僧道：“当时只为你难管，故以此法治之，今已成佛，自然去矣。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？你是摸摸看。” 行者举手去摸一摸，果然无知。 此时旃檀佛、斗战佛、净坛使者、金身罗汉俱正果了本位，天龙马亦自归真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一体真佛转落尘，和合四相复修神，五行论色空还迹，百怪虚名总莫论，正果旃檀归大觉，完成品质脱沉沦，经传天下恩广阔，武圣高居不二门。”武圣果位之时，注重佛祖、菩萨、圣僧、罗汉、揭谛、比丘、优婆夷塞各山各洞的神仙大神、丁甲、公曹、迦兰、土地一切得道的师仙使出俱来听讲，至此各归方位。你看哪， 灵鹫峰头聚霞彩，极乐世界吉祥云，金龙稳卧，玉虎安然，乌兔任随来往，龟蛇平乳盘旋，丹凤青鸾情爽爽，玄元白鹿意怡怡，八节奇花四时鲜果，乔松古桂翠柏修黄，五色梅石开时节，万年桃石熟时新，千果千花争秀，一天瑞霭纷云，大众合掌皈依，都念南无燃灯上古佛，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过去未来现在佛，南无清净喜佛，南无毗卢师佛，南无宝床王佛，南无弥勒尊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无量寿佛，南无接引归真佛，南无金刚不坏佛，南无宝光佛，南无龙尊王佛，南无精进善佛，南无宝月光佛，南无现无余佛，南无婆留挪佛，南无挪罗延佛，南无功德华佛，南无财功德佛，南无善游布佛，南无旃檀光佛，南无摩尼床佛，南无慧聚照佛，南无海德光明佛，南无大慈光佛，南无慈利王佛，南无贤善守佛，南无广主严佛，南无金华光佛，南无财光明佛，南无智慧圣佛，南无世净光佛，南无日月光佛，南无日月诸光佛，南无慧床圣王佛，南无妙音声佛，南无长光床佛，南无观世灯佛，南无法圣王佛，南无须弥光佛，南无大慧力王佛，南无金海光佛，南无大通光佛，南无财光佛，南无旃檀功德佛，南无斗战胜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文殊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西天极乐诸菩萨，南无三千揭谛大菩萨，南无五百阿罗大菩萨，南无比丘夷塞尼菩萨，南无无边无量法菩萨，南无金刚大士圣菩萨，南无净坛使者菩萨，南无八宝金身罗汉菩萨，南无八部天龙广利菩萨，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，尽报此一身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西游记至此终。